好快脆，我哋又嚟到呢一个系列，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嘅第三讲。今日要讲嘅系如何能够过一个逆转嘅人生。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第16章24至到28节。嗱，头先我哋都已经读过呢几节嘅经文。其实今日嘅呢篇道系同埋我上次嘅嗰一篇系息息相关。其实都是讲怎样是能够是舍己跟从耶稣基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是用了一个旧约的例子来到是做引言，是讲到以利沙先知怎样舍弃一切舍己来到是跟从以利亚先知。上次是讲了为什么要舍己，原因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说进入天国的是一道窄门，找到这道闸门已经不容易了。他说将来有很多人如果不是努力的都不能够进入这道闸门。我们看到一定要努力才能够入去。他说为什么要努力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的。当我们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自我自私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从这道闸门入去。我们要卸低这些包袱才能够进入闸门。那你说怎样卸低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怎样才能够做到舍己跟从耶稣基督，是要过住一个逆转的生命。这个是跟我们平时的生命很不同。我们一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首位。一个逆转的人心就是不再是以自我放在首位，是逆转了这个次序，是为神而活，为主而活，是将自己是放下。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是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但我们看到从今这节的经文是有三样事我们要做。第一件是要舍己，第二件是背起十字架，而第三件是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是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舍己，第二个部分是背起十架，第三个部分是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帮忙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舍己。大部分的人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将耶稣基督加入了我们自我的生命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们信了主之后跟他们以往的生命没什么不同，就是礼拜多了礼拜日回去教会，以前没做，现在每个礼拜日都回，甚至可能是去上下主日学，参加下团契这样。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怎样啊？要我们舍己倒空自己来接受他，是很不同的。看不看到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过住自满的生活，但是将耶稣基督加入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是真的倒空自己来到接受耶稣基督。那你说为什么要倒空呢？做一个自我的人不好吗？我不是好人一个，为什么要倒空自己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7章18节告诉我们听，讲我们听是我们是个怎样的人。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说，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我可以是立志行善，我可以是誓神劈愿要做个好人，但是行出来是由不得我。讲说话的是使徒保罗，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阿兹阿佐，连保罗都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行出来由不得我。在以赛亚书64章6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听，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一节的经文我以前都跟大家是解释过，原文不是污秽的衣服，原文是什么？原文是一块污秽的布，而这块布是有特别的用途，是女人是有行经的时候用的这块布，而且还是沾污了沾满了污秽的布。 在到利未记十五章告诉我们，当女人行经的时候，她无论坐的凳无论睡的床都为之不洁，不要说这一块染污了的布就更加不洁。我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是做到最好，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的时候，神看了上来就是好像一块沾污了的布一样。其实我们圣经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毫无价值，一无可取，当我们做到最好都不能够是及到神的水准。很可惜，很多神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自尊，我们要是学习自我，但很可惜，当我们真的越爱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越不能够是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在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是教我们怎样是能够是进入天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放低自己，要舍己，要虚心地才能够是进入天国。这节的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亦可以解做灵里贫乏的人有福了。而的确，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就是路加福音版本的登山宝训，他是用了贫穷这个字，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说贫穷好，你说虚心，那我不是虚心贫穷地接受耶稣基督咯？但你知不知道这里所讲的贫穷是有几贫穷？原来在希腊文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字来到是代表不同程度的贫穷。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节讲到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很穷，她去到圣殿将两个铜钱，将她的两个 pennies 是献了出来是给神。耶稣基督说，这个妇人所，这个寡妇所献的是比众人更加多。为什么？因为她是将她全部的是献晒出来，她的全部就是得两个 pennies 两个铜钱。你说她穷不穷啊？我就觉得她穷穷了，是吧？比现在的生活水平，但是圣经说她未够穷。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节形容寡妇的这个穷是 Pentecost， 这个是希腊文。原来还有一个字是比这个字更加贫穷的，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是二十节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记不记得拉撒路是一个乞衣？拉撒路是连自己是维生的办法都没有，他不能够是维持自己的生计，他是要去乞钱，是比寡妇是更加穷。在这里这段的经文是用到希腊文的 tohos 这个字，是比这个寡妇更加穷，是乞食的穷。而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章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用这个字。而这个字亦都是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里面所讲，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人灵入面的贫乏，就是好像这个乞衣物质上的贫乏一样，一样一式一样，没有半点可取，没有半点的良善。我们要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求祂是施恩，来到是救赎我们。喂，有人说，哎呀，你讲到这么得人的，可不可以给点自尊，给点庄严给我们啊？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贫穷，我们就看不见耶稣基督的丰盛；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罪的可怕，我们就看不到救恩的伟大；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有几弊，我们就看不见救恩是有几可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灵入面的贫乏，然后才能够真真正正地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是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去到圣殿来到是祷告，他自言自语，他说感谢神啊，他说我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我更加不像我身边的这个税吏，他说 他说我是禁食，我十一奉献，所有应该做的事我都做足了，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义人。在他身边的那个税吏怎样啊？他连举目望天他都不够胆，他一尾是两只拳头在捶胸，他说开恩啊神，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怜悯我。耶稣基督问哪个是义人？是不是那个法利赛人？不是，耶稣基督说凡是至高的必被是贬低，凡是自卑的必被升高。我们知道那个义人不是法利赛人，而是那个税吏。要好像税吏这样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以致我们是能够有机会去接纳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见到这里一定是要做一个虚心舍己的人，才能够是真真正正跟随耶稣基督。好可惜，大部分的人接受耶稣基督都看不见自己的罪的可怕，看不见自己的罪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乜你说接受耶稣基督都有一定的办法，一定的途径的吗？咦，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16章8节经文讲什么啊？说每个人是得救是为什么是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怎样感动我们啊？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来一个人得救是见到自己的罪，见到耶稣基督的义，见到审判将会来临。这个畏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替自己赎罪。为什么为义啊？是耶稣基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他是回到去父的身边，在父的右手边是坐回来。为什么为了审判啊？因为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会是得到神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就能够逃过这个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是得救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以致我们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真的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很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自满、希望自足，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祝福，能够得到是神的保守，甚至是得到永生。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刚刚相反，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接受我的话，你首先是要谦卑，你要见到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哀恸伤心的人，好像碎你一样，你先至是能够是跟从我，你先至能够得救。在马太福音5章4节经文说，哀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登山宝训5章3节才讲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在这里5章4节就说哀悼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为什么要哀悼啊？是为自己的罪来到是哀悼，就好像税吏一样。诗篇34篇18节亦都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的不是高傲的人，耶和华不是去靠近那位是法利赛人，耶和华靠近税吏，因为他是伤心的人，他是灵性痛悔的人。只有这样，神的国才能够真真正正地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只有这样，圣灵才能够真真正正入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做过自我的人加上圣灵入住，那就更加好，是吧？两样都兼收，多好啊。其实很容易，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倒空自己的话，我们不能够真真正正是被圣灵是入住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当一只杯如果是装满了石头、装满了沙的话， 就唔能夠倒啲好靚嘅咖啡入去。如果我哋要倒啲好靚嘅咖啡入去嗰陣時，我哋首先要點？我哋首先要將嗰啲自我、嗰啲石頭、嗰啲沙倒曬出嚟，然後先至可以裝啲靚咖啡入去。我哋都係一樣，當我哋係充滿自我自私嘅時候，聖靈根本係唔能夠係進入我哋嘅入面。我哋要係舍己，要倒空自己，以致聖靈係能夠進入我哋嘅裏面。但你話好啦好啦，唉，怕咗你啦嚇，我接受咗係虛心啦，接受咗耶穌基督啦，聖靈入住啦。咁我能唔能夠係放鬆一啲啊？能唔能夠自我一啲啊？梗係唔可以啦。如果你係有聽我上一次講嘅第二講，每一個真真正正得救嘅人啊，佢有信心嘅話，一定係有行為。繼續係要點啊？繼續係要壓制住我嘅自我，繼續係要排除自我，嚟到係被聖靈嚟到係帶領。所以唔可以話做咗基督徒之後就放縱啊。其實頭先嗰節嘅經文，羅馬書七章十八節，保羅話：在我裏面沒有良善，行出來由不得我。呢一節嘅經文其實講緊嘅係一個已經係信主嘅人，係講緊保羅佢自己。保羅係接受咗耶穌基督之後，佢仍然係有呢個鬥爭喺佢嘅入面。佢有佢嘅舊我，佢有佢嘅新人，佢有佢嘅肉體，佢有靈喺佢嘅裏面嚟到去鬥爭。佢知道佢嘅肉體，佢嘅舊我係冇半點嘅良善。呢一個係一個已經信咗主嘅人係講出嚟嘅說話。保羅亦都喺度加拉太書係二章二十節講：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呢節經文話俾我哋聽，一個真正係舍己跟隨耶穌基督嘅人，佢係會係唔再為自己而活，佢係會為基督而活。呢個係好唔同。一般我哋嘅人係接受耶穌基督，係希望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救主，而唔係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主宰。有咩唔同啊？救主就係希望得到祝福囉，係咪？打救我啊，保守我啊，俾我有永生啊。但係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主宰係點啊？要係俾佢管轄，要佢係主宰我哋嘅生命。我哋活着嘅唔再係為自己嚟到活，而係為主嚟到活每一日，係好唔同㗎。所以一個真真正正接受耶穌基督嘅人係舍己嚟到係跟從。腓立比書三章三節，保羅又話：我們以神嘅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夸口，不靠著肉體的。我哋成為基督徒之後夸口嘅係夸耶穌基督，唔再係依靠自己嘅肉體。因為保羅話：喺我嘅裏面，我嘅肉體並無半點嘅良善，絕對係唔可靠。一個真真正正得救嘅人，是会过住一个逆转的生命，是会过住一个始末倒置的生命。以前是为自己而活，将自己放在首位，而家是调返转头，将自己是放去低位，而是每日过住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有人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成长是向下成长，而不是向上成长。但什么叫向下成长啊？如果你見到好多嘅植物都係向上飆㗎嘛，係咪？基督，有人話基督教嘅成長，基督徒嘅成長係向下成長。喺度成長嘅過程當中，我哋越嚟越覺得自己係一個不配嘅人，越嚟越覺得自己不配接受神嘅憐憫，越嚟越覺得自己係要放下我呢個舊我，先至能夠係越嚟越似耶穌基督。喺度以弗所書係四章二十二節經文話：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變壞的。我們每一日都要怎樣脫去行為上的舊人，要脫去舊人，我們還要是穿上新人。在我們的裡面，好像保羅剛才說羅馬書七章，是有個鬥爭，是舊人和新人的鬥爭，是肉體和靈的鬥爭。我們每日都要脫去舊我，穿上新人。每日的话 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做。那什么叫做舍己？怎样是自死救我啊？怎样去脱去救我啊？圣经教我们是什么？舍己是不再服从自己的私欲，不再服从自己的欲望。那我们服从什么？是服从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一个就是脱去救我。你的救我是希望是服从自我的嘛。但你现在是要服从什么？圣灵。活出一个被圣灵带领的生命，这个就是跟随新我，服从新我。所以不再是为自己的欲望，不再是为自己的益处、命和利来到活每一天。在哥林多前书13:5说，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这两节的经文摆在一起，不是说没有原因的，绝对是有原因。因为当你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来到发怒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来。咁你话有人闹你，有人得罪你，你都唔可以发嬲啊？梗係啦，係咪？你睇睇啲例子，如果有人藐视你，有人係忽略你，甚至侮辱你，你会点啊？但有好多时我哋都要知道，唔係话人人都係冲住我哋而嚟，唔係人人都係針對我哋喎。有好多时係我哋自己认住㗎喎，认住人哋忽略咗我，藐视咗我，侮辱咗我。其实可能人哋諗都未諗过你，你唔好諗到自己咁重要先得㗎。可能人哋根本諗都未諗过。当人哋如果真係藐视你、忽略你、侮辱你，你仍然係有个喜乐嘅心，呢一个係舍己。另外一个例子，试过俾人误会未呀？非常之伤心，係咪？当你被人误会，甚至你有多时係好心去劝人，忠言逆耳，你会点啊？好伤心。好多时我哋会话，哎呀，真係好心遇着雷劈咯，自己就係好心俾人一劈落嚟，好似雷劈咁。咁样都仲好啲啊，有时我哋话係狗咬吕洞宾。将自己比喻成係吕洞宾。根据民间传说，吕洞宾係圣人嚟㗎嘛，好人嚟㗎嘛，后咪仲变埋神仙添。我就係嗰个圣人啦。你是什么？你就是隻狗咯，隻狗来咬吕洞宾嘛，不识好人心。当我们是被人误会，当我们忠言逆耳，如果我们能够仍然是保持冷静沉默，保持有爱心，这个是舍己。如果我们能够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在敌人的面前被敌人羞辱，仍然忍耐有爱心，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敌人祷告，这个是舍己。你说我知道了，你讲了这么久，就是讲一味是忍耐、死忍、百忍成金，完全没有原则。我讲的不是没有原则的，绝对有原则，只不过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来到是动怒，你绝对可以有公义。例如耶稣基督都有正义的愤怒。什么叫做正义的愤怒？就是当他在圣殿里面见到圣殿是被人亵渎，当有很多的商人在做买卖，他嬲到不得了，他是将绑住动物的绳来到是哪些动物，他将那些商人的钱箱和那些台是倒翻晒，他很嬲。但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是为了神的殿被亵渎，他是为了公义。所以我说是可以有原则，绝对可以有正义的愤怒，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事而愤怒，而是为了神被亵渎，或者为了公义。除了这个自己的益处，还有什么？还有是名啦，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是听人家的赞赏，赞少一点都不得的，是吧？好多时，但是哥林多前书13:4讲什么？爱是不自夸。不好成日睇住自己的名，我们是要怎样？我们是要高举神的名，不是高举自己的名。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是求自己的欲望，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名。还有什么？除了 命就是利啦，係嘛？啊，仲有呢個利就是身上嘅財物啦。啊，你有冇發覺原來聖經從來都冇排擠有錢人，但係聖經話貪愛錢財嘅心係萬惡之根，係萬惡之根。啊，所以我哋要小心嗱。逢親係人都唔會話自己貪錢㗎啦，係嘛？一方面係賺極都唔夠啊，第二方面冇人會認係自己係貪錢㗎喎。但係我哋啲錢用喺邊度，就俾我哋見到啦。如果我哋啲錢係用喺自己嘅身上，唔係用喺神嘅身上，咁我哋就見到自己原來真係一個貪錢嘅人。除咗係我哋唔好去服從自己嘅慾望，仲有咩呀？舍己亦都係去寬恕得罪我哋嘅人。你話舍己點會係寬恕得罪我哋嘅人啊？當你發覺你唔去寬恕人，係因為自我啊，我你都夠膽得罪啊，我嚟嘅噃，係嘛？有個我字喺入面嘅就係自我咯。所以如果我哋係寬恕人哋嘅話，我哋就係舍己。舍己亦都係唔去妒忌人哋。當人哋有啲嘢嗰陣時候，你會話啊，點解你有我冇啊？又係有個我字喺入面啊，呢、這個又係自我嘅表現。其實當人哋有嗰陣時候，你應該係替人哋嚟到高興啊，唔好去妒忌，呢、這個係舍己嘅表現。舍己亦都係真心咁去接受人哋對自己嘅批評。注意，我係講真心，唔係假意。好多時候我哋要接受人哋嘅批評，假意去接受。啊，係嘅，係嘅咁樣，但係個面口係點啊？個面口窿曬，啊，嗰對眼好似識得係射雷射出嚟咁樣，係射穿人哋嘅身體一樣。我哋要真心咁去接受人哋嘅批評，啊，咁樣先至係舍己。哇，講咗咁多，夠曬舍己未啊？啊，舍己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做嘅事，嚇。頭先話唔服從自己嘅私欲慾望，益處命同埋利。是吧？重要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重要是不要去妒忌人，重要去真心地接受人家对自己的批评。难怪耶稣基督说，啊，这一道是入天堂的门，是一道窄门来的，不是那么容易是能够是入到去。要努力才是能够入到窄门。咁我係咪講緊係以行為係得救啊？當然唔係啦。如果你係要知道點解嘅，走返去聽聽我第二講，你就知道。每個人都係靠信心，但當我哋有信心嗰陣時候，我哋一定係會有行為。三件事當中，我哋係已經講咗一件㗎喇，就係舍己，非常之唔容易做。仲有第二件，第二件係乜嘢啊？背起自己嘅十字架。怎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麼東東，是什麼來的？有人說十字架，有男士說十字架就是我的外母咯。有女士說十字架就是我的奶奶咯。有人說十字架就是我的太太咯。又有太太說十字架就是我的丈夫咯。十字架都不是這些東西。十字架是什麼？上次同大家講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節，耶穌話要受到文士、法利賽人、祭司長好多個苦，佢然後係會受死，跟住係同門徒講喺度二十四節，你哋要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你估門徒知唔知佢講嘅十字架係乜嘢呢？絕對知道啦，十字架係行刑嘅工具，門徒絕對知道。點解佢哋會知道啊？Josephus 呢一個猶太人嘅歷史學家話俾我哋聽，喺公元前嘅四年，當希律拜帝死咗之後，猶太人係反叛。當時係有成2000嘅猶太人係被釘十字架。門徒喺耶穌基督嘅時候，當然係見過人哋釘十字架。佢哋見過有人係背住自己嘅十字架，係向營地慢慢咁樣係向前邁進。他們絕對是明白十字架是一個受苦的標誌。耶穌基督說，你們來跟從我，你們要受苦，你們會受到人家的攻擊，受到人家的逼迫。 唔係每一個基督徒都要殉道，我哋見到喺十二個門徒當中，十一個殉咗道咧，都仲有使徒約翰係冇殉道，冇殉道。但係每一個基督徒都會係點啊？都會係為主受苦、受逼迫、被人攻擊。嗱，呢個唔係我講，呢個係聖經講，聖經不斷咁提醒我哋。嗱，經文有羅馬書五章三至到四節。八章十八節，還有哥林多後書一章五節，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二章二十一節，三章一節，彼得前書四章一節，五章十節，提摩太後書三章十二節。夠沉氣未？夠沉氣未？這裡只不過是部分的經文，所以我們真的見到，如果我們真的是為主而活，跟從耶穌基督的話，我們一定是會被人逼迫，一定是會受苦。你說沒有噃，沒有人攻擊我噃，原因很簡單，可能你的生活就是跟非基督徒一模一樣。當你跟非基督徒的生活一模一樣的時候，沒有人會來干涉你，沒有人會來攻擊你，自己有嘛，為什麼要攻擊你呢？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是為主而活，你的生命和人家不同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人来到攻击你，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在到美国暂时来讲，可能我们的逼迫都不算大，但我们见到现在越来越犀利了，反对基督徒，有一天我们真的会是大致地被人来到攻击。你没说什么呢？回教徒、回教国家你就知道了，在回教国家你不要说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你承认你自己是基督徒，已经捉你去斩头了，杀了你了，是吧？个逼迫是大到不得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说，学生做学生的不能够是高过先生，如果先生是被人逼迫的时候，做学生那个一样是会被逼迫。而在这里马太福音是十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叫地上有太平，是叫地上是动刀兵。不是要地上有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个真的跟一般人的想法很不同。一般人接受耶稣基督就希望得到祝福，得到是保守，得到安慰。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哋要系舍己，你哋要除去自我，你哋要背起十字架嚟俾人逼迫。路加福音同样嘅经文话，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记载喺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路加讲得好，系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呢一个系一个生活嘅习惯嚟。有一首嘅圣诗。圣诗话，岂能让耶稣独自背十字架，是吧？我们每个人同样都是一样，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讲了是两点的了，两件事都不容易做，舍己非常之难做。我们说见到是要是背起十字架被人逼迫，更加不容易做。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跟从耶稣基督。怎样跟从法？跟从就是服从的表现，亦都是一个生活的习惯，每日都要做。跟从可以说得是模仿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经文，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约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说，如果你说自己是在主里面，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跟住耶稣基督所做的去做，你就要是学习耶稣基督，你是要模仿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字是什么的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仔，我们每个都是效法跟从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是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跟从我，效法我，像我跟从基督，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你们来跟从我，效法我，我效法跟从耶稣基督。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跟从效法耶稣基督。我上次都讲过，不是去到末日每个人叫主啊主啊的都能够是进入天国。耶稣基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怎样叫做遵行天父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要模仿他，要效法他，要越来越似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到是跟从耶稣基督。今天讲的绝对是一个颠覆倒置逆转的生命，就是今天的主题，一个逆转的生命。平时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将自己放首位，但是一个基督徒就是翻转来，将神是放在首位。马太福音16:25-26，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里说你可以是仍然是过住自我的生活，仍然是过住自私的生活，不去舍己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你会发觉你会失去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永远与神同在。但你亦都可以而家就舍己背起十字架嚟到系跟从耶稣基督，以致你系能够得到世上最宝贵嘅嘢。亦系换一句话，你而家可以得到一切物质上你想得到嘅嘢，但你会失去最重要灵入面嘅嘢。相反地，你亦都可以而家就系得到，系而家就做到舍己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以致你是能够永远地是与神同在。有人说，哇，经文好得人惊喎，经文说若果是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是不是要我丧掉生命来跟从耶稣基督？不一定，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是丧命来跟随耶稣基督。刚才都讲过，不是个个都会殉道。但是可能神是要叫你是离开你现在舒适的环境，可能是要叫你是走出你觉得安全的地带，但亦有可能他真的要你是放弃一切来跟从他。最紧要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件事，我们真的有一个愿意放弃一切的心来跟从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件事，最紧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有这个愿意放弃一切的心来到是跟随他。有一个是财主佬，好有钱，有钱到不得了，他一啲都唔开心啊，每日愁眉苦脸。但他其中一个手下就唔同啦，唔系冇钱嘅，好穷，但系佢好开心，每日过住开心嘅日子。无论呢个财主俾佢几多嘢做，俾佢几难睇嘅面色，几点样刻薄佢，佢都系一样咁开心。呢、这个财主卒之系忍受唔住，就系问呢个手下，佢你究竟有啲咩嘅秘密，你能够时时都咁开心？佢话我要得到你嘅秘密，我要好似你一样时时都咁开心。呢、这个手下话：我点解咁开心啊？因为我系接受咗耶稣基督做我嘅救主，佢话佢赦免晒我嘅罪，我非常之开心。咁呢个财主话：咁我点样做先至能够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手下话。手下知道他的问题是他的财富，就跟这个财主说，你如果愿意放弃你一切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一定能够是好像我那么开心。这个财主说，开玩笑咩，我这么多钱，这么多财富，你叫我放弃晒来跟从耶稣基督，没可能。过了两天，他又回来找这个手下，他说，你真的告诉我，求下你，我真的过得很辛苦，你告诉我你的秘密是什么。这个手下又三幅皮又说出来，你要放弃一切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财主又不肯。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财主真的走回来，他说，麻烦你了，我真的去到尽头了，如果我再不是再唔得到你所有能够开心嘅方法，我相信我好快连命都冇埋。 佢話唔該你話俾我聽，究竟我點樣先至能夠係好似你一樣咁開心快樂？呢一個手下話：你放棄一切啦，嚟接受耶穌基督。呢個人話：好啦好啦。呢個財主話：好啦，我放棄一切接受耶穌基督。咁我應該將我嘅財富俾邊個啊？呢一個手下話：你願意就得啦，你唔需要真係放棄你一切嘅財富，你而家可以接受耶穌基督。其實我哋都係一樣，當我哋係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願意係接受佢，我哋係要有一個願意放棄一切嘅心。耶穌基督未必真係要你放棄一切，但係你要小心。耶穌基督唔係嗰個係手下，個手下就唔夠膽要咗佢主人嘅嗰啲係財物。有可能當你去到神嘅面前，當你去到耶穌基督嘅面前話：我願意放棄一切嚟跟隨你。有可能佢真係會接收。我同你哋都講過好多次，我自己係應承咗，好耐以前已經應承咗神，我係會係全時間嚟到係出嚟侍奉佢。但係就一拖再拖。我實在太鍾意我以前嘅生活，我實在太鍾意我以前嗰份工，一味係咁拖，但係我係真係許咗願，話會出嚟係全時間侍奉神。有一日神真係向我係索取，要我還願。嗰一日我立刻知道我一定係要全時間走出嚟，嚟到係侍奉神，唔可以再拖。所以你同神嚟到係許願，你要好小心，神真係可能係要你還願。喺度呢一個經文，今日嘅經文馬太福音16:27係講咩呀？係叫我哋每個人都要做好準備，因為耶穌基督好快就會返嚟。馬太福音16:27話：人只要在他父嘅榮耀裏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呢度嘅文法係用咗將來式，但係呢個係一個好肯定嘅將來式，亦即係話耶穌基督係一定係會返嚟。呢度所講嘅係耶穌基督第二次嘅來臨。我哋知道佢而家係返到去，係坐喺神嘅右手邊，有一日佢會再次返嚟。呢一節嘅經文喺新約係第一次提到耶穌基督第二次嘅來臨。喺舊約我哋知道有好多好多嘅經文，但係喺新約呢度係第一次係提起。佢返嚟，經文話佢會審判。耶穌基督原來就係嗰位審判者。喺約翰福音5:22，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嘅事全交與子。父神將所有審判嘅權柄交曬俾耶穌基督，由佢嚟審判。咁你話會點樣審判啊？係會同著眾事者降臨，照著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你話講咗半日，原來又係話行為稱義係嘛？照住每個人嘅行為嚟到報應各人。呢度絕對唔係講行為稱義。第二講嘅時候我頭先都講咗，行為同埋信心係永遠分唔開。當一個人係有行為嗰陣時，表現出佢係有信心，所以佢係不被定罪，仲不單止佢係能夠係得到神嘅獎賞。但一個人若果係冇行為嘅話，就表示佢係冇信心，咁佢就係會係被神嚟到審判，佢就會係遭到報應。耶穌基督所以上一次同大家講，佢話要努力進入窄門，唔係話我哋靠行為得救，但係當我哋真係有信心嗰陣時，我哋就會努力咁放下自我，捨己背起十字架嚟跟從耶穌基督。聖經呢度好清楚話俾我哋聽，末世係會有審判係來臨。但好可惜，有好多嘅牧師，有好多嘅神學家，你聽佢哋講道你就知啦，好少提到係神嘅審判，佢哋鍾意係講神嘅恩典。咁你話唔好咩？係咪講多啲係神嘅恩典，咪顯得佢更加和蔼可親啦。唔講審判得罷啦，冇人鍾意聽自己係一個罪人，講咁多審判嚟做乜嘢啫。就是用返頭先我哋話一個人點樣能夠得救嗰句經文嚟到做一個例子， 約翰福音是16章8節，說我們是哪三樣東西是感動我們得救的？為罪、為義、為審判，是吧？其實這三樣東西都是跟神的屬性有關的。那你說罪跟神有什麼關係啊？扯不上關係啊，個相反的反面嘛。神就是聖潔的神，神就是疾惡如仇的神，神就是憎恨罪惡的神，這個是他的屬性。還有他是公義的，第二點。第三點，審判跟他又有什麼關係啊？神是審判的神嘛。剛才這個馬太福音16章27節都說了，他是審判的神，他只不過是將這個審判的權力交了給耶穌基督而已。如果是這樣的情形的時候，如果我們只是說耶穌基督的義、耶穌基督的恩典，發生什麼事啊？我們只是找著神三分之一的屬性就大做文章。我們所說的這位神是不是聖經裡面說的神啊？三分之一，不是全部聖經所說。如果我們只是找著三分之一神的屬性來大做文章的時候，這位神不是聖經所說的神，這位神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神，我們創造出來的神，不是聖經裡面所說的神。我們要很小心，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神真是一位是審判的神。上次跟大家說，耶穌基督和門徒表明了他就是神的兒子，他就是基督，要建立教會，又會將是天國的鎖匙是給那些門徒，哄到那些門徒都不知多開心。今次跟他們說話，不要說出去，不要告訴人聽我是基督，我是會受死，我是會受苦，然後我會復活再回來，我的榮耀就會彰顯出來，當我再回來的時候。眾門徒真的可能在心裡面在想著，哇，信不信得過的？你剛剛才告訴我們聽建立教會天國鎖匙都給了我們，都不知道幾大的榮耀，突然間什麼都沒有了，又說要受苦，又說要受死，你現在又說將來你會回來，個榮耀在將來，信不信得過啊？我們見不見到你的榮耀啊？相信就是因為這樣，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16章28節說，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之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這節的經文不是容易解，因為我們知道站在耶穌基督面前聽他說這句話的門徒全部都死了，那為什麼會有人在未常死未之前是會見到是人這個人子降臨的這個榮耀？我相信這一節經文為什麼啊？就是馬太福音16章和這個是馬可福音和這個路加福音，當他們講這節經文的時候，都是剛剛是在這裡登山變像的前面。登山變像的經文是記載在馬太福音17章1至13節、馬可福音9章2至13節、路加福音9章28至36節。講到有人在未常死未之前能夠見到他國的榮耀，剛剛就在登山變像的前面。我相信耶穌基督所說的就是在這門徒當中有人會是見到他榮耀的片段，能夠見到他的國將來降臨的預言，他的榮耀的預言。這個就是登山變像。我們知道彼得、雅各和約翰就是很幸福，他們見到是耶穌基督是登山變像的榮耀，這個就是將來他降臨同樣有的榮耀。在彼得後書1章18節，彼得說，我曾經是見過耶穌基督登山變像的榮耀。你說，哎呀，門徒真的好啦，這麼幸福能夠看到，好像看那些電影的那些 preview， 是吧？雖然出電影未來，但是起碼見到個 preview， 見到一些片段嘛，是吧？知道將來的出戲是怎樣。門徒就好啦，能夠見到呢啲 preview， 大大增加佢哋嘅信心。我哋呢，我哋乜都冇見到，我哋可能有人話，但係其實我哋都係非常非常之嘅幸運， 因为点解？我哋有晒全部嘅圣经喺我哋嘅手上，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嗰啲嘅预言已经全部应验咗，仲有好多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嘅预言。我以前曾经讲过，全部圣经有四分之一都系预言，而喺四分之一当中，有三分之一系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有好多好多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嘅预言。若果第一次嘅来临嘅预言都已经系实现晒，第二次来临可唔可信啊？绝对可信，直情可以肯定。若果第一次嘅来临嘅经文都应验晒嘅话，第二次来临嘅经文一样系会应验。你听我讲到，你会发觉我好鍾意讲预言啊。其实点解啊？其实我系好似多马一样，我系一个信心好细嘅人，我系需要有好多好多见到呢啲预言系被实验，以致能够系增加我嘅信心，系为咗我自己。当我见到咁多预言都已经系成就咗，已经实验咗，我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会再一次翻嚟，彰显佢嘅荣耀，以致我能够每一日系舍己背起自己嘅十字架，来到是跟从耶稣基督。今天讲的是一个颠覆的生命，一个倒置的生命，一个逆转的生命，是要舍己，是背起十字架，来到是跟从耶稣基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关键到究竟我们是物子和败子。一个真真正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会是物子不是败子。这个亦都是关键到究竟我们是绵羊还是山羊。耶稣基督说，去到末日那件事，他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绵羊的人就是背住十字架舍己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亦都是关键到究竟我们是不是努力进入窄门，定係孭住晒我哋嗰啲自我嘅嘢，從闊門係走咗入去。一個真正係過逆轉生命嘅人，唔係喺到我哋自己嘅自我嘅生命當中係加上耶穌基督。一個真正過住逆轉生命嘅人，係一個倒空自己生命嘅人，倒空咗以致我哋能夠係得到聖靈嚟到係入住，以致我们能够是被圣灵充满和带领，带着我们是过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给我们见到是怎样才能够是过一个逆转的生命，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是属于你，是你的门徒的话，我们就一定是要这样来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是靠住圣灵的帮助，靠住是神来到是每日将我们改变，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